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高帆带你学翻译。让我们邀请出电话连线的嘉宾高帆韩刚老师。 晶晶好，大家下午好。 欢迎韩老师，欢迎同学们登录一直播，搜索英语 PK 台官方直播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线路正常。好，这一期呢，韩老师为大家带来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咱们来说说吃。而这吃的种类啊，是事关烧饼。哎，这烧饼呢，它还不是一般的烧饼，它是非常 Chinese style 山东 style 的烧饼。今天啊，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两位啊非常勤劳的中国女性啊，她们在纽约最大的唐人街之一的皇后区法拉盛呢，开了一个非常不起眼儿的中国烧饼的小摊儿，一个小铺啊，叫烧饼 stall。我们也知道，去年包括今年啊，很多餐馆呢都在疫情当中关门了，生意并不好做。然而这样一个烧饼小摊呢，没有英文名，没有广告，却在受到新冠病毒和高租金困扰的这个社区当中大受欢迎。而且啊，这小摊是在人们当中啊口口相传，生意颇为红火，迎来送往呢有不少对中餐极其挑剔的食客和回头客。哎，韩老师给我们选了这样的一篇文章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文章很有意思哈。我最开始读到的时候呢，我觉得啊，包括刚才跟晶晶在聊天的时候也谈到了，其实这个中国的这个餐饮文化呢，其实是中华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透过这个在国外的这个啊非常不起眼的一个烧饼啊这样的一个餐饮文化当中的一个点，我们来啊看一下我们中国的餐饮文化在国外啊慢慢的真的是越来越这个叫什么叫 take hold 啊，就慢慢的开始流行起来，发展起来了。 谁也没有想到哈，可能是疫情的促使了这样的一种可能说是文化美食文化的输出吧。 没错没错。 对，往往是那些大的餐馆啊，那些兴盛的餐馆呢，反而是经营不下去了。而这样的仅仅一个规模很小的一个小摊呢，不仅是存活下来了，而且生意是颇为火爆。所以呢，这个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好，我们和大家一起呢来学习今天的文段，大家准备好啊！今天的文段那内容也是相当的多，可是呢， 对，很精彩 啊，很精彩，非常有趣，大家一起学起来。也再次提醒同学们，请您做好您的笔记啊，书写工整以后，课后呢可以拍照或者是直接用文本发给我，我们可以刊登在微信公众号“英语皮克台”上，供其他的同学们学习。好。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这篇文章，它的标题叫做 How a Queens Shopping Store Survives a Pandemic 啊，这句呢也比较简单，就是说呢，哎，这样的一个纽约唐人街的烧饼店呢，是怎么在疫情当中呢存活下来的。当然标题翻译得更好了，说人家是在疫情当中走红的啊，唐人街的一个烧饼店啊。好，偶尔吃太干了，十二同学说啊，Jackie 我说我吃米线呢，我都要两个烧饼跟着吃一吃啊。是烧饼呢，就是作为北方人的一种日常的饮食来说呀，可以说是，家喻怎么说呢？就是大家都得吃的啊，都得吃，甭管你是什么样的吃法，反正你都得吃。但是做得好的烧饼，当然让人非常有胃口了。好，来看第一段。在纽约最大唐人街之一的皇后区法拉盛，多家餐馆在大流行当中关门。 As several restaurants in Flushing, Queens, one of the largest Chinatowns in New York City, shut down amid the pandemic. 一开始就介绍了这个事情的背景，说您看多家餐馆都关门了。玉坤烧饼 quietly opened insideA nondescript mini mall last September, a seemingly inauspicious start. 而在去年九月，玉坤烧饼呢，在一个非常不起眼儿，你看原文中用到这个词儿叫 nondescript mini mall 极小的一个小型购物中心悄悄的开业了，看上去啊是一个非常 inauspicious 不吉利的啊兆头不吉祥的一个开头。好，有请郝老师。 嗯，好，我们首先通过他的题目呢给大家补充几个表达啊，这里边谈到了说 shopping store 这个烧饼店啊，烧饼摊儿啊，这个咱们讲了啊，说路边摊或者说这个街上的这个小摊小贩哈，一般叫 street store 啊 ，street store， 哎，这个街上的那个小商小贩。那么我们在讲的地摊啊，包括在去年谈到的地摊经济的这个地摊该怎么说呀？有几种说法，一个叫 roadside store，roadside 路边的 roadside store， 或者也叫 curbside store，curb。C-U-R-B Curb 除了控制啊之外呢，它还有一个意思，指的是咱们所说的马路牙子。Curb 就马路牙子啊 Curbside 就是在那个马路牙子的边上的啊 Curbside store 或者 stand 也行啊 Store or stand 就那个小摊位啊小摊位。还有一个呢，刚才晶晶在聊天的时候呢也说到了一个词，我觉得也是想到了啊，就咱们还说的这种很不起眼的小的这个摊位啊，我们也叫什么叫苍蝇馆对吧？ 嗯， 苍蝇馆是不是？哎，对，苍蝇馆怎么说呢？苍蝇馆子啊，有一个说法叫a hole in the wall 啊 restaurant or eatery。好 ，hole in the wall 都要加连词啊 ，hole 就是那个洞 ，in the wall 在墙上打了一个洞的，a hole in the wall eatery 或者 joint、eat 吃、eatery 吃饭的地方、或者叫 joint。joint 就是那个联合的啊，做名词 joint 和这个 eatery 都表示很小的餐馆。 嗯， 那么在前面加上个修饰词啊 ，a hole and wall 就更形象了啊，在墙上打了一个洞，然后呢把它做成一个餐馆，就咱们所说的这种这个苍蝇馆啊，苍蝇馆子。哎，这个词我觉得给大家补充一下，我想到了啊，还是很有意思的。 是， 嗯，对。刚才晶晶在读的这个第一段的这个第一句呢，也谈到了一个，就咱们之前一直说的一个这种句式啊 ，as 放在句首，引出事实背景啊，引出事实背景，给出了这样的一个他开这个小的这个烧饼店啊，它的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啊？背景是很多的餐馆，大的餐馆都 shut down， 都已经倒闭了，对吧？哎，而这个餐馆呢，在这种背景下哎开了。啊，里边有一个词 nondescript， 这个词一定要记下来啊 ，nondescript 很不起眼的，对吧？都不屑于让你去描述的，都不用描述的，就非常的不起眼。那么一般不起眼呢，我们还可以选择什么词？选择这个 modest， 哎，对，非常的微薄的、卑微的，对吧 ？modest， 哎，这个概念啊，里边还有一个词，这个 inauspicious， 哎，就是不吉利的。它的反义词大家都知道了哈，这个 auspicious， 像我们说的中文的很多的吉利数字啊，像9啊、6啊、8呀、啊，对吧？就是 auspicious 和 inauspicious 作为一个替换来使用，其他的没有什么。嗯。 好，同学们看啊，苍蝇馆子咱们也从这个 nondescript 这个小词当中补充出来了啊 ，a hole in the wall eatery or a hole in the wall joint。啊， 对 对，其实这些小馆子这些词儿全是韩老师教给我们的，什么路边摊的小面馆啊，这些noodle joints 这些也是韩老师教给我们的。 没错没错， 几年前教给我们的，现在呢，在根据这样的一些词语来进行复习的时候，同学们您能想起来吗？这就是检验你的知识学的扎不扎实了啊。反正我能想起来啊。来，我们看第二段。Still the cramped food stall。哎 ，cramped 这个词的意思啊 ，C-R-M-P-E-D 呢，就是非常狭窄的、狭小的啊，就无处容身的这种 food stall of about 100 square feet， 大约就是100平方英尺，没有英文名或者是广告 ，with no English language name or advertising， 却在受到新冠病毒和高租金困扰的社区中大受欢迎 ，has become a hit。这个短语记不记？多好啊啊 ！Become a hit， 你看是什么？肯定是非常重磅的呀啊！哎，了不起的 hit， 大受欢迎的 in a neighborhood， 比这个词叫什么？饱受批评的叫做 beleaguered， 啊 ，beleaguered 受困扰的 被什么困扰呢 ？By COVID-19 and high rents。啊、哦，是这个小区是这种情况啊，很多的餐馆呢，因为新冠的疫情的流行啊和高租金的困扰啊，都不得不关门了。好，这是第二段。 嗯，好， 在第二段当中呢，大家可以对照两种语言啊，在中文当中呢，体现了一种前后是转折，看到没有？说这个小摊位啊，是这样子这样子，却大受欢迎了，有一个转折。在它的英文当中呢，并没有明确的去体现这层关系，在英文当中是一种隐藏的关系啊。那么我们再来看啊，中文前边呢是说这个摊位啊是约100平方英尺，没有英文名或广告。这都是什么给出的事实背景，我们之前讲了啊，它属于事实背景，对不对？而在后边呢，大受欢迎，这属于判断表态总结啊。中文呢是很典型的中文的特点，前边事实背景，后边判断表态总结。如果让你从中到英，我相信这个句子你是译不出老外写的这样子的，就是说你对两种语言可能还没有吃透。说吃透的话也一样，依然可以写出来。你比如说这个地方的约100平方英尺，这个事实背景呢往往会做成非主干成分，在英文当中它用了一个 of， 看到没有，非常巧妙的一个 of 把它连接起来了，就属于咱们之前给大家讲的 of 的妙用。 of 后边跟它的内容或者跟性质，对吧？我们说了啊，一家三口啊，三口之家， 嗯， a family of three， 哎，对，五口之家， a family of five，哎，还有咱们说的100万人口的城市啊，拥有100万人口的城市 ，a city of 1 million people， 这个也一样的 ，a store of 多少 square 啊 feet， 对吧？啊，有多少平方英尺的这个摊位？哎，用 of 啊，妙用啊。后边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刚才丁丁谈到的说 become a hit， 哎，就是火起来了，火爆起来了哈，变得很火爆。那么火爆这个词呢，在上一次跟丁丁做节目的时候呢，也谈到了啊。经常用到的一个词叫 gain traction 啊 ，traction 牵引力、引力啊 ，traction gain traction 等于 gain popularity， 等于说越来越受欢迎，或者是 gain momentum， 这三个词呢，在很多语境下是可以替换的啊 ，gain momentum、gain popularity 和 gain traction 啊，就是迅猛发展。很受欢迎，就是势头越来越猛的意思啊。这个概念哈，大家不妨也把它记一下。那么刚才今天也谈到另一个这个 beleaguer 这个词哈，受到困扰这个词呢，其实是跟大家经常遇到的其他的受到困扰它是一样的，比如说什么像 haunt be haunted by， 或者说 be plagued by plague 啊，瘟疫这个词啊，瘟疫对吧？啊 ，be plagued by 啊，有点 哎，没错， 笼罩的意思。 没错没错，哎，就是什么意思啊？就简单来讲呢，就是 hit by。hit be hit by， 受到了 哎，就受到什么的冲击，没错没错， 受到了冲击。他这个 beleaguered 或者是您说那个 be haunted 呢，就有点那种愁云围绕不去那意思，啊、 没错没错，对， 好的气氛就一直笼罩在你的周围，就是那种坏运气一直笼罩在周围的意思，啊、 对。类似咱们说的什么什么东西挥之不去，对吧？一直挥之不去的感觉，对。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啊，一长期受到困扰的概念。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长期都是，就是看着好像是，怎么说，印堂发黑啊。 对。我再补充一个吧，哎，我再给大家补充一个词，这里边这个 cramped 啊，为了帮助大家去记住这个词啊 ，cramped 此处就属于什么？咱们说空间啊，比较逼仄的一个空间，或者狭小的一个空间。那么它的反义词，大家不妨记一下啊，在外刊里啊经常会出现的，像大家首先会能想到这个 spacious 空间形容词，哎 ，spacious 没错 ，spacious。那么另外两个呢，大家可能不常见，但是很外刊里是常用的，一个叫 sprawl， 就是铺这个蔓延啊，哎，匍匐蔓延开来那个啊 ，sprawl 加 ing sprawling， 它往往指向公园啊。或者像一个大的公园或者一个城市对吧，等等，或者一个厂房，哎 ，sprawling， 他用那个词来表示这个空间很大的。这个词在尤其在纽约时报里面用的特别特别多啊 ，sprawling 啊 ，sprawling， 还有一个词呢叫cavern 啊 ，caven 啊 ，caven 就是洞穴啊，很大的一个洞穴，他会把它变成形容词叫 cavernous， 大家可以查一下叫 cavernous。就是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进入一个溶洞，这个溶洞里面空间很大，你马上把这个词就记住了 ，cavernous 就空间很大的，很宽敞，这两个词外刊里常用。 是哇，这两个补充的非常的高端啊，绝对是外刊用词了。同学们，刚才老师补充的这些词语，包括 spacious， 这个是我们日常可以用起来的，而且这个后缀呢 ，ous 就表示大量的、丰富的意思 ，space spacious 有大量丰富的空间，那就是说它非常宽敞的，跟原文这个 cramped 形成一组反义词来记忆。 好了，大家都想知道这家烧饼铺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呢？ The key to the success。好了，成功的关键是人家呀 is an extensive menu of warm and flaky Shandong style 烧饼。原来是因为他们家有大量的种类繁多的热乎的酥脆的山东风味烧饼，夹着咸甜味馅料的烤面饼。啊，你看看这个考验我们的这个味蕾的时候到了哈。同时还有什么 baked flatbreads 啊，这面饼咱也是福气啊，叫扁面包flatbreads、啊、stuffed with 塞馅儿，塞满了什么馅儿呢？ savory 咸味儿的 and sweet 甜的 fillings 内馅儿 that have locals。 Some of the most exacting critics of Chinese fare，大家注意哦，这里的 Chinese fare， fare 是餐食的意思哦， Chinese fare 是中餐，这样的一些 exacting critics 啊，这对中餐非常挑剔的人们呢， coming back for more， 回来吃更多，也就是说啊，都成了他家的回头客。好，看这一段。 嗯，好，这段呢首先来看到这个里边谈到的说 an extensive menu of something 啊，就像这个 menu在中文当中呢并没有去体现这个菜单啊，这个概念哈、啊、还是跳出来翻译了我们所讲的 of， 前后有讲究，重点来关注 of 后面的信息啊， of 前面这个词呢能翻出来的话就可以翻，不能翻的话就删掉就好了，但是要照顾前面的这个形容词 extensive， 大量的丰富的，所以这地方就翻成了种类繁多的，对吧，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啊，有各种各样的，哎，这个什么 warm、热乎乎的啊，主要来看这个词要学一下叫 flaky 啊， flake 咱们叫做 snowflake，雪花雪片，对吧，片呢就是比较薄嘛，对吧，雪花雪片，那么 flaky 呢就薄薄的像薄片一样的，对吧，容易，这个地方什么意思，就是易脆的，对吧，薄脆，咱们说的经常吃这个叫什么煎饼果子哈，里边会卷那个薄脆、 嗯、 那薄脆的那个呢就是非常的 flaky 啊，一碰就碎了啊、 嗯、 flaky 这个词很形象啊、 嗯、 那么后边也是解释了什么叫烧饼啊，什么叫山东烧饼啊，说刚才经常谈到啊，后边有两个词大家要注意啊，叫 sweet and savory sweet and savory， 哎，我觉得这两个词怎么记呢？首先要注意这个 sweet 比较简单，就是甜的，而这个 savory 比较麻烦啊。savory 做形容词的时候呢，它有几个意思，其中这个地方用到的意思呢，是在餐饮里边经常用的是什么？它不是指甜的，就非甜的啊，不是甜的，而是咸味或者有点辣味的那种，都叫 savory，、 嗯、 就是让你吃的很有味道的。 对。 哎，而不是甜的，就非甜的有味道的一般都叫 savory， 嗯， 这词很有意思啊， savory， 我们现在不是听年轻人说吗，这个什么可甜可咸是吧，很是个网络用语吧，可甜可咸是吧， 嗯， 好，那我觉得你可以调皮可以用这个什么either sweet or savory， 要么是甜的、 嗯、 要么是 savory 的，哎，可甜可咸正好用上了啊， 嗯， savor 在之前跟今天做节目的时候呢也用到它的动词 savor something啊，和这个 sample 就是样本这个词啊、 嗯、 sample savor something 什么意思、啊、品尝什么东西吃， 是 品尝一个吃的东西、 哎、 sample something savor something 这两个词啊，可以一块来记一下。 嗯，对，就是品尝人家商家给的一些样品啊，或者样本啊，啊，你们不是就是每次一进超市都得把人家那些样品吃个遍吗？是吧？ 对， 就是那意思，吃饱了再出超市。 对， 他 这没错，这后边呢这个句子还是比较复杂啊，他说 that have locals doing something， 好 have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就是使得某人一直做啊， have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让这些人什么一直怎么样呢， coming back for more， 这后边呢是一个非常灵活的说法啊， come back for more， 回来买更多的，那就是成为回头客啊，你这个表达要记一下啊，就 have somebody coming back for more 就让某人成为回头客，整个表达给它记下来啊，嗯，对，刚才晶晶也谈到这个 fare 指出的意思啊，它是指的是饭菜啊，餐食的意思啊，不是咱们平常讲的什么票价呀、 啊、 或者什么 的 那么一个概念， 嗯， 没错没错，嗯，前面呢还有一个词叫 critic 啊，这个地方的 critic 做名词表示什么？持批评意见的人， 批评家， 对，批评家持批评意见的人，它的形容词大家要好好记一下，它的形容词叫 critical。critical 这个形容词呢有两层含义啊，一层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什么极为重要的，十分重要的啊， something is critical to something else， A is critical to B， ADB 至关重要 critical 啊，这个大家比较常见。那么另一个呢，就大家不太就是容易忽视的一个表达，叫 somebody is critical of something or somebody else， 某人对某个东西或者其他人持批评态度啊。注意它的介词是 be critical of somebody or something 啊，是用的介词 of 啊， be critical of 啊，持批评啊看法。 嗯，这里韩老师很细心的给大家讲解了 critic 它做形容词形式的两种意思和两种不同的使用的方式。一个同学问说单词怎么写，您是说这个批评家吗？ critics critics 啊，批评家。在这段当中呢，我们跟韩老师学习了可甜可咸的这种潮流的网络用语的说话的方式啊，讲述的方式 sweet savory， 很好啊， either sweet or savory， 可甜可咸，这个相信大家很喜欢。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啊，就是算是一个场景描述了啊，就好像是这个作者呢亲自到了这个地方去观察，是他们这个小店是怎么运作的呢？我们看，在一个勉强能够站两个人的空间里啊，这句话这么说的 ：In a space scarcely 几乎勉勉强强 big enough for the two of them， 就只能站在两个人的空间里。于若坤 and her business partner 童春梅。Prepare classic 烧饼 containing pork and shrimp. 他们呢正在准备着传统的烧饼。烧饼里边呢 containing 夹杂着猪肉和虾，以及孜然羊肉 cumin lamb. 大家会这词吗 ？cumin 啊，孜然羊肉。And prepared beef. And peppered beef. 还有什么呀？胡椒牛肉，以及呢 ，as well as westernized.已经被西方化了的 favorites like New Orleans chicken 新奥尔良的鸡肉 their version of a sweet and savory flavor 又来了甜咸口的、flavor 口味什么呢 popularized by KFC in China 这是源自肯德基在中国推广的那种咸甜味的菜品所以说他们这个小店里面不仅有传统的烧饼还有像新奥尔良鸡肉这样的西化的美食嗯，菜品还是可以的啊。好看这一段、 好这里面呢首先看到这个动词 prepare 啊，准备我们一般说什么哎，我要回家了啊，得给家人做晚饭得给回家做饭去、这个做饭呢这个做就是 prepare、I have to go back and prepare dinner for my family. Prepare dinner 就是咱们说的做晚做饭，对吧？做正餐啊。Prepare dinner 啊 ，prepare breakfast 做早餐做什么？那个做那个饭呢？做饭的那个动作就可以用 prepare， 这个可以记一下哈。那么再到后边的话呢，里边出现了这个 popularize 这个词啊 ，popularize 由谁来推广开来的？关于推广这个词呢，我们经常还用到的是这个 universalize。Universal 啊啊，它动词 universalize 啊，推广开来 universalize 这两个词呢，很多语境下是可以替换的 universalize popularize 那么还有一个推广我们经常说的推广某项技术推广某个技术呢我们会选择 extend 这个词 extend 哎 extend 延伸啊 extend the technology 啊让这个技术呢延伸到其他领域去啊 extend 那个语境下会用 extend 在其他地方呢像有的推广的话呢有的时候会选择 promote 对吧、promote this idea 推广这个理念、promote this idea 所以这个推广呢大家一定要去掌握它的搭配不要光掌握一个单词说这个单词就随便给谁搭的不是的啊大家可以多用一下像比如说必应啊必应到网上去搜一下看看这个搭配有没有对吧不能自己想当然的去写啊这个其实查这个网络的能力呢也是很好的提高自己的一种渠道啊、和方法啊、 越是同义词呢越要去留心的分辨这个词使用的具体的语境是什么以正确的使用这个词真正的含义、 没错 所以咱们学英语呢不能死记硬背一个英文单词和中文释义的一个对简单的对应了 对 好来我们看他们是怎么忙碌的一个人来负责收银而另一个人呢就负责操作了哈、将一大勺馅料呢塞入手工制作的面饼然后呢放入一个小烤箱当中烘烤一切都是手工做出来的这两句是这么说的 One of the women helm 大家见过这个词吗 HELM 不是 P 哦，是 LM， 是负责的意思。 Helms the register， 负责收银收钱。 While the other stuffs， 这里的 stuffs 呢是做一个动词，塞入什么东西，塞入 heaping spoons of filling， 哇很形象啊，满满的一大勺的这个馅料。 Into handmade dough， 手工制作的面饼。 Then bakes them in a tiny oven， 放入一个小小的烤箱中烘烤。 Everything is made from scratch， 跟我们老外的这些老师们，我们都学过好多遍这个短语了，叫 made from scratch， 从草图开始制作起来啊，就形容什么白手起家呀，什么从无到有啊，这里的翻译是手工做出来的。好，有请郝老师。 好，刚才晶晶谈到这个词很有意思啊，这个 helm the register。首先这个地方这个 register， 大家也不要望文生义啊，此处的这个 register 等于我们说的那个以前传统那个收银机，对吧？哎，那个用来收银的那个机器啊，叫 register。现在大家可能都用这个什么QR 哈，这个咱们的这种，哎，对的 QR code， 没错，二维码。哎，以前不是啊，以前都用这个收银机。我估计在比如说10后估计都不知道这个 register 是什么东西，因为这个已经淘汰了哈，对吧？已经不用了。啊 ，helm 这个词很有意思啊，它这里表示什么？掌控着这个收银机，也就是它负责收银。这个整个词组可以记一下啊，就 helm the register 做成一个词组来记。嗯，再到后边的话呢，就刚才今天谈到的说啊 ，something is made from scratch 啊，就从零，从一开始，从最开始的时候呢，都是通过手工来做的啊。我们学过 start from scratch 啊，就是白手起家 ，start from scratch 啊。跟这个词组类似的呢，有这么几个，你可以记一下。第一个就是什么？start from the ground up， 啊 ，from the ground up， 啊，就万丈高楼， 由地 平地起，哎，对 ，start from the ground up， 从地面一层一层建起来，啊，也是属于从最开始慢慢的建起来。还有呢，就是讲的什么呀？就是这个 start， from square one， 啊 ，start from square one， 从第一个方块里开始 ，square one。大家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啊？可能你们年轻人现在都玩电子游戏。我们小的时候呢，是玩的那个游戏，就是画了一个方格，然后我们从第一个方格开始，慢慢的到第二个方格，就会拿一个石块在里边，就是踢着玩那种啊。就从第一个方块，我就能很理解这个词组，就英文当中就有 go back to square one 啊，或者大家玩过飞行棋之类的吗？飞行棋，飞行棋也是，你滚到那个什么的话呢？哎，突然你说让你倒退几步，一下又回到了 square one， 回到了第一个方格里边去了，回到了起点了。 嗯 啊，所以呢，这个 square one 也表示起点的概念啊，起点的概念啊。好，类似的词组你可以多积累几个。 哎，说不定这个词组就是来自于下棋，很有可能。 对，没错， 来自于棋类游戏。 是 这类似的这个从头开始啊，从无到有啊，这些词组老是给大家补充了啊。我觉得那个 square one 我没有听过，那个还真没听过，我也要记一下哈。这个 start from the square one， 但是 start from the ground up， 这个我知道啊，这个知道啊。来，同学们都一并记起来啊，听到就是赚到了。 没错， 这家店的营业方式啊，和在新冠病毒以前呢本就艰难的餐馆生意的生存方式是一样的。The shop's approach 方式方法 is emblematic， 就是差不多就是这种一种类型的啊 ，of what it takes to survive in what was already an unsparing restaurant business before COVID-19， 本就艰难的餐馆生意的生存方式是一样的。我们也都知道，做餐饮其实非常什么劳累的，对不对？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敲脚老板坐在那儿一坐钱就从天上掉下来，非常怎么样？这里有三个短语，我们来看 grueling hours， 累人的工作时间啊，没日没夜的干 ；tight margins， 紧缩的利润 ；and do it yourself DIY， 这个叫 ethos， 一种理念啊，是什么理念呢？让路人变成常客的亲力亲为的理念。什么都得自己动手做，没有雇小工啊，没有雇什么帮手。That converts passersby 就是路人 into regulars， regular 指的是常客。好，这一段啊，就写的好精彩啊。 对对，啊，这段大家不妨也可以学一下啊。这一段落其实里边好多用词都非常适合你来放在你的写作当中去。第一个啊，里边谈到了 approach。 这个词大家都已经很熟了啊，咱们之前给大家讲过，是方式、方法、手段、态度、理念，对吧？策略，这个词呢是一个万能词，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所说的 take a 什么样的 approach to something， 对某事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策略，对吧？这个呢应该都讲过了哈，大家回头去复习一下 approach 的妙用。好，这地方呢出现了说 emblematic 啊，这个东西呢 is emblematic of something， emblem 啊就是象征啊，象征。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翻译的时候呢就可以给它打回原形啊，就三打白骨精打回原形，它的原形是 emblem， 也就是它的这种做法呢是什么什么的一种象征或者标志或者体现啊， is the emblem of something 啊，等于说是什么什么体现啊， symbolize 这个东西，对吧？好，什么是体现呢？后面讲了啊，What it takes to do something 啊，这个词组呢很常见啊，比如说像 We know what it takes to be a good translator， 我们知道想要做一个好的译者的话呢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你看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具备什么样的资格，需要付出什么，都是 what it takes 这个词组。你比如说在这个美国的前前总统啊小布什来访清华大学的时候，当时呢正好是九月份，赶上了清华大学的这个新生的这个 orientation 啊，就是新生的这种这个刚入学的这个动员会哈，类似这样的。小布什就说了，我看到你们在座呢很多的年轻的面孔啊 ，new faces， and I know what it takes to be here， so congratulations。他说啊，我知道，what it takes to be here， 付出了多少代价哈， 没错，我知道你们想要被考上清华大学。很不容易啊，对吧？真的，你们付出多少努力，没错。所以呢，祝贺你们。所以你看那里边的 what it takes 就属于付出什么样的努力，需要付出什么样的艰辛，或者说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具备什么样的资格，对吧？此处呢就是什么？好，那么要想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想想生存下来啊，是啊，需要付出很多，是不是付出很多啊？对吧？或者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啊？具备什么的资格啊？好，你看的语境啊，好。那么再到后边的话呢，谈到了说这个 growing hours 啊，这个 growing 这词其实还是很常见的，经常搭的就是什么growing hours， 或者说growing work， 这工作啊非常的累人，对吧？非常让人受折磨，很累人。比如说一天，我们都知道这个像什么叫他们叫码农，对吧？经常做编程的这人码农，码农其实确实有的地方工作和工资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他真的是这个 hours。啊 ，growing， 他们的工作的这个时间啊，确实非常的让人受折磨，因为你是跟这个马代码打交道哈，跟人这个看每个人的性格了，好，换成我是受不了哈，对我来说是一种 growing， 非常煎熬的，对吧？煎熬。对，可能喜欢的人就很好。 他们下班时间很晚，我有一次去那个像科技区园区，我都没有想到晚上十一点钟的时候都打不到车，就那个地方的正好是他们那些 IT 的朋友们下班的时候。就到十一点都打不到车，就那样的打车还排队，我就可见他们下班时间多晚多辛苦 ，growing hours。 对，所以这个确实啊，这个词要记住哈，就是你要形容自己啊，工作这个工作确实让你非常的很受折磨，很累人的，都可以用 growing 这个词。 对身体的一种折磨，对肉体的一种折磨啊，非常劳累。 没错， 我想他们的话，起码也得。可能也是早上得几点钟，凌晨就得起来和面吧，就得是吧？ 是。后边的这个词呢 ，ethos 这个词呢 ，ethos 在我们你说这个词没法用，其实有时候也会使用，比如说像一种民族精神，我们在谈到民族精神或者社会风尚、社会风气的时候呢，我们会选择这个词。你可以查一下这个词的解释，它会有啊。ethos 指的 是 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 它是一种道德理念。 对。没错没错，它而且侧重是整体的啊，整个群体的， 对， 像社会啊，国民的风尚啊，像社会风尚、国民精神，都可以选择这个词啊 ，ethos。 它是一种群体当中所认可的一种道德理念、道德规。 没错没错，那不是个人，你不能说 my ethos 就不对了啊，就你个人的呢，只能是你的这个人的一些做法啊，群体的可以用 ethos。啊，群体大家公认的要这么去做是对的或怎么样的啊？ 对， 再到后边的话，这个 pass by 和 regular 里边尤其要注意这个 regular， 它做名词使用 regular 啊，你看这个做名词就是什么？咱们所说的常客啊， 回头客你要学一下，回头客 repeat customer 对吧，回头客 repeat customer， 常客 regular 啊，我们还有另一个词也要记一下，我们经常说的一个客人啊，他是我们这里一个客人啊，我们可以说什么叫 patron 或者叫 patron， patron P-A-T-R-O-N 好 patron、 哎、一会儿我们会遇到这个词，马上 后面会有哈， 就会遇到这个词、 哎、对有 马上 对对对对对 啊、嗯、那我们就看起来啊，其实做这样的小生意小摊啊，在国外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针对少数族裔的一些骚扰和暴力行为其实也就一直在上升，对吧，所以说没准你这个小摊儿啊，一看你这个是华裔做的，哎，没准什么人就给你破坏了，你这个成本也就大了。The virus has flattened businesses citywide， 病毒让整个城市的商业陷入了瘫痪，但对少数族裔拥有的商店的影响呢，往往是更为隐蔽。But its effects have often been more insidious on minority-owned shops. 就说这个病毒啊，其实对这些少数族裔商业的影响是更也是有的，但是很隐蔽。比如说，自大流行开始以来，针对东亚裔的骚扰和暴力行为一直在上升，其中中餐馆为许多移民所有，尤其受到种族主义的伤害。可能我觉得当地的华裔朋友们对这个事情更了解的比我们更多一些啊。这个 harassment 就是骚扰 harassment and violence 暴力 against people of East Asian 这个的descents have been on the rise 一直在上升 since the pandemic began 就是疫情以后啊，可能他们针对这个疫情对这些少数族裔呢怀有一些是吧，内心的不平啊，或者怀有一些恶意啊，所以就去捣毁他们的商店等等这些。 And Chinese restaurants, many of them owned by immigrants, have been particularly hit hard by racism. Racism 就是种族主义， losing customers and suffering vandalism. Vandalism 也是一个很恶意破坏的这么一个词语啊。这一段就说明他们这个建立这个小摊儿的一个社会背景啊，还是相当不容易的。 对对，没错。嗯啊，好，我们就来看一下啊，这个首先大家感觉到有一种压抑感哈，哎呦，确实这个社会并不是像你想什么那么美好哈， 不那么太平。 是是是啊，好，我们来看它的语言啊，第一个谈到了说这个 insidious 这个词啊 ，insidious 隐蔽的啊，或者说潜伏的啊，隐匿的这个词很简单 从 inside outside inside 和用从 inside 变来的 inside 内部的内部 inside 变成了 insidious 在内部你就看不到，对吧？这词很好记啊，你可以记一下啊。这种类似的词有很多呀、啊，比如说就他这个人挺宅的，咱们说这个人挺宅的，这个宅怎么说啊 ？He's very indoorsy, indoor, indoorsy, indoors 啊、再加个 y， he's very indoorsy。他这个人很宅，咱们说啊，他们是什么这个叫什么叫叫什么，就是这群人啊，他们都喜欢宅在家里的一群人，我们叫什么日语当中叫什么叫御宅族哈，那个汉字叫御宅 御宅族， 因为对对对对对，英文叫 otaku 啊 ，otaku 就翻出来就写出来就是 otaku 啊 ，otaku 是你自己回头查一下，那英文就叫 otaku， 就按照日语的发音来的。Otaku 就属于什么叫御宅族，就喜欢宅在家里的这群人，等于 a group of indoorsy people， 一群喜欢在家里待着的人。哎，这个词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你帮我这地方的 insidious， 哎，这个词啊，大家如果对语言感兴趣，这些词对你来说都应该是激发你的一些灵感的东西啊。好，再到后面的话，他谈到说，东亚裔的这些人啊，你要看他的表达是 people of East Asian descent。好，说 people of 什么 descent。属于他是谁的后裔的这些人啊 ？People of 什么 descent？ 比如说 ，people of Chinese descent， 属于华裔啊，华裔。除了 descent 之外呢，还有一个说法叫 people of Chinese ancestry， 就华裔。People of Chinese ancestry，ancestor， 你的古人对吧？你的叫什么？ 血脉。 你的这个祖先啊 ，ancestor。把它变成 ancestry， 就属于你的这个血脉怎么来的 ？People of Chinese ancestry。你比如有个外刊里曾经谈到过说，在澳大利亚有多少人 claim claim 声称啊 claim Chinese ancestry， 他们声称自己是华人的后代，那就是他们是华裔啊，就在澳大利亚有多少华裔的意思啊，比如说我也不知道具体数字了啊，比如说2 million people claim Chinese ancestry in Australia， 澳大利亚有200万华裔啊，数字我不知道，我就随便造的啊。好 claim 啊什么什么 ancestry 啊，和这个地方的啊 be of 什么什么 descent be of 什么什么 ancestry 一样的啊，你可以记一下啊，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 嗯， 再到后边的话呢，再给你补充一个啊，刚才今天谈的这个 racism 啊，种族主义，我们还现在经常出现两个词，一个叫什么叫叫性别歧视啊。性别歧视，我们都知道性别歧视可以叫什么叫叫什么 gender discrimination， 对不对啊 ？gender discrimination。我们还有一个词叫什么？叫 sexism，sex 后面加 ism，sexism 就是基于性的歧视啊，就性别歧视 sexism。 哦。 那么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叫年龄歧视，叫什么 ageism？ 没错啊 ，age 后面加 ism， 哎，这样的话呢，大家可以一块来记一下了。没错啊。嗯， 对，对于我们这些学过词根和词缀的朋友们来说，这个地方就大、 啊、 大派用场了啊。 是， 前面这个 inside 的这个词根是吧？里边的，后面这个什么 race、age 啊等等这些，加上了词根，再加上后缀 them、ism 表什么主义，哎，很好，就套用了，是不是？哎，这个 vandalism 后面也是哈、啊、，vandal 恶意破坏。这个烧饼摊们也主要是依靠华裔客人的支持、that this shopping stall has relied mostly on 好来喽，这客户来了啊 patrons P-A-T-R-O-N-S 刚才韩老师讲到的客人、of Chinese descent speaks to the changing buying power of communities like Flushing， 是这说明呢法拉盛这样社区的购买力 buying power 正在发生着变化，你只能在面向中文用户的诸如饭团外卖这样的送餐应用上找到玉坤烧饼。 You will find 玉坤烧饼 only on food delivery apps， 来了同学们，送餐外卖的 APP 啊，叫 food deliver apps that cater to 为谁服务的呢？ Chinese speaking customers， 只说中文的这些用户， like 饭团，可能是在当地呢有一个饭团外卖啊这样的一个 APP。 On the counter is a poster with a QR code， 在他们家那个柜台上啊就有一张带着 QR code 微信二维码的海报啊、for the messaging app WeChat popular among Chinese speakers， 因为微信呢在中文用户当中很受欢迎，说明这个小摊呢现在都已经用二维码支付的这样的方式了啊。再就是点外卖，好，是这一段、 好这段呢第一句呢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句式啊 that 引出的是一个主语从句啊，要注意就 that 这件事情后边这件事情呢 that speaks to something， 这个 speak to 大家好多同学可能没有见过这个啊，这个也是很常见的一个说法啊， speak to 等于什么 point to 啊 point to 表明指向，指向了一个事情就表明了什么事情啊，这个大家可以学一下，不了解的可以查字典，词上都有解释啊。好，再一个呢我需要着重来讲的这个啊词，再补充一个就是里边谈到的这个叫什么呀这个什么叫 poster 这个词啊， poster 我们都知道这个post 是咱们在这个微博上发的那个帖子对吧， poster 对吧，这个 poster我们经常说什么，说这个有人专门花钱雇人来帮他发帖子，咱们中文叫什么呀，你花了钱 买什么水军 没错、咱们说雇佣水军啊，说水军网络水军的那个英文就叫 hired posters， 哦这是名词了是吧， 对没错 hired posters 的人被雇佣发帖的人， 对买来的发帖子的人那叫水军，咱们说的网络水军就叫 hired posters， 哎，记住这个词啊，很有意思啊， 这个非常非常互联网的这样一个词，很接地气的。 对，这几天我还注意到另一个词，就是关于这个 community， 他们叫什么叫圈层文化，圈层文化，圈子还有不同的层啊，比如说你爱层级和不同的圈子，英文就一个词叫 community， 叫什么？叫 community oriented， 比如说 community oriented， advertising。就圈层广告圈层宣传， 就是你这个广告或者你的这个什么是针对某一个圈层的，对吧？现在就形成了一种圈层文化，比如一个圈子的人内部大家经常交流，咱们就是为什么叫所谓的破圈啊，就好多好多产业都是说我们要破圈，破的就是你的原来固有的那个圈层，对吧？不能总是跟自己行业领域的，你要突破这个行业领域，进入到别的圈子去。 它也是 community 这个词是吗？ 没错没错， 圈层就是 community 这个词儿。 没错没错、 community 本来指的就是同样类型的人他所组成的一种圈子嘛，是吧？ 没错没错 ，community 好 是。 他们这家的生意呢是靠什么呢？又没广告啊，也没有英文的招牌，他们呀、都是靠口口相传啊。这个还在我们的地道美语课上做了翻译的练习的，就是 It's all by word of mouth， 口口相传。Said Miss Yu, every Chinese region has something similar. She said in Mandarin, referring to their menu of 17 Shaobing varieties. We cater to them all.他说他用普通话说呀，每个中国地区呢都有类似的东西，他指的是他们的17种烧饼口味儿，那真是不错。你说你就两三种估计也做不到这么红火哈，17种啊，那可见他两个人得多操劳多辛劳。 We cater to them all， cater 就是给什么许多人做餐食叫 cater 啊，我们面向所有人。我们就再往下看一段吧。 好， 这对生育伙伴呢，每个人要为摊位支付$3000。我们来看看他们的一个日常的支出啊。首先，这个摊位的成本呢是$3000。The partner pay $3,000 a month for the stall 租费 ，and because the space is tight， 因为空间非常的狭窄紧张啊。Another $200 to the neighboring business for the use of its prepare area。还要向邻居呢再支付$2200以使用他们的厨房。 The stall is inside the landmark Quest Mall across Roosevelt Avenue from the more popular New World Mall food court. 他们摊位呢是位于罗斯福大街较受欢迎的新世界美食广场对面的帝王大厦内。 这个地方我主要讲后边的这一段的啊，里边的一个词啊叫 prep area 啊 prep area。 其实咱们刚才讲了 prepare指的是做菜，对吧？备菜、做菜，什么 prep area， 没错，就你准备那些饭菜的那个桌子，那个区域啊，其实就咱们所说的什么，属于这个厨房或者叫备餐区，像大的这种餐厅啊，大的餐厅它都有专门的什么叫备餐区，比如说把菜准备好了，对吧？把给切好了，对吧？等着上锅炒的那个切菜那个地方叫 prep area， 就非常要记一下。后边的话呢，这个字要注意啊，比如说我们构成的字组是 a。Stands across from B 啊、across B from C 啊、或者 A sits 啊、A sits across B from C， 什么意思呢 ？A 和 C 之间隔着 B， 比如说这个 A 大厦和 B 大厦隔一条街相望，学会了吧？A sits。sit 就是 sit 坐落、A 坐落的怎么坐落呢？隔着 across B across the street from building C 啊，就 A sits across B from C， A 和 C 就之间隔着一个 B 啊， A 和 C 隔 B 相望啊，比如说这个村庄和那个村庄什么隔一条河，隔了一条河啊，隔河相望，就类似的表达你就记住了啊。A sits across B from C， 套用公式很简单。 Across 呢就是中间隔着那东西， 没错。 Across 后面接的大家注意听啊 ，Across 后面接的是它中间隔着那个东西，甭管是隔着街道，还是隔着河，还是隔着什么，都用 Across 后面接的那个东西。然后最后呢，就是两个之间 Across 还有点复杂。 比如说啊， 熟练一下就好了。 是 ，he's sitting across the table from me， 他跟我隔一条桌子坐着。He's sitting across the table from me。我和他隔着一条桌子坐着。He's sitting across the table from me。啊， 把这个结构写下来。A sits across B from C。注意哦，这个 sits 是 S I T， 是这个坐落的坐。 对 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段啊，说两个人每周工作7天。同学们，一周几天呢？一共7天吧。这意味着他们天天都要工作。The two women work 7 days a week。所以说，中国人民真的是当仁不让的勤劳的人民啊！中华民族真的是勤劳的民族。生意好的时候，可以卖出200到300个烧饼。On a good day， 哎，日子不错的时候呢 ，can sell about 200 to 300 烧饼。 每个多少钱啊？每个3到5美元不等。From $3 to $5 a piece, 每一块3到5块钱。They also sell 2 sizes of lamb soup, 还出售2种规格的羊肉汤。通常呢 ,a common pairing 这里是做搭配讲，通常呢是和烧饼搭配，就吃口干的再喝口稀的。For $4 to $8, 大概呢是4到8美元左右。Frozen bags of homemade dumplings are available, 还有冷冻袋装的自己包的饺子。Mr. Yu said, because they were bored one night at home. 因为有天晚上在家闲着没事儿干，所以就包饺子，一刻也闲不下来。看着最后一段。 好，这地方这个 pair 这个词啊，要注意 a common pairing 啊 ，pair 我们经常说的这个结对子啊，我们说的这个，比如说像扶贫的时候啊，经常会结成对子啊。这个结对子呢，就是一种 pairing service， 这个 pairing 啊，就是像A is paired with B，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啊，为了这个减贫呢 ，A 和 B 啊，两个呢结成了对子啊 ，A is paired with B 啊，或者 pair A with B， 把 A 和 B 呢结成对子。所以这个结对子的话呢，我们就用这个 pair 这个词啊 ，pairing。像我们平常说啊，这个经常 A 和 B 搭配着来吃，像吃饭的时候是吧？像羊肉汤和烧饼这种搭配，我们还会用另一个词叫 go with， 对吧？比如说，lamb soup often goes with 烧饼，或者烧饼 often goes with lamb soup， 对吧？lamb soup 就是 go with。哎，更常见一些，我觉得 搭配着吃什么东西叫 go with， 搭配着吃。 对， 就这一段的知识点了啊。那我们其实还为大家准备了另外第三段，但是看今天的时间呢不够了，咱们离下课呢就只有3分钟左右的时间了。那咱们这第三段当中，韩老师给我们来挑一段，挑一个简单的段落来给大家稍微讲一下吧。您看讲哪一段比较好？ 就讲童春梅于2018年从辽宁省抵达纽约这个啊，就是后边，餐馆在封锁期间关门时，两个室友看到这个小小的食品摊位的出租广告，这句话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Mr. 童春 ，Mr. 童 arrived in 2018 from 辽宁 province。啊，童春梅呢是2018年从辽宁省抵达纽约的。When restaurants closed amid the lockdown， 餐馆呢都在封锁期间呢关门了。The roommates 两个室友 pull their savings。哎呦，我们上周也学过这个词儿，叫 pull 的什么，把什么什么自己的多少钱，每个人拿一点出来放在这池子里 ，pull their savings 存钱存款啊 ，and 他们把各自的积蓄呢拿出来 ，and answered an advertisement to lease the tiny food stall， 把这个小摊呢给租了下来。来，韩老师点出的这一句，来看一下。 好，首先看到这个辽宁 province， 它的写法 province 是用的小写，不是大家的大写，看到没有？啊，要注意啊，小写依然是对的啊。好，后边的话呢，讲到了这个啊，刚才今天谈到的 pull their savings， 把他们的积蓄都拿出来了，大家把积蓄合在一起。这个 pull 呢，本来就是汇聚、汇集的意思，比如说群策群力啊 ，pull wisdom and efforts 啊，群策群力，大家共同出谋划策，把大家的智慧放在一起啊 ，pull wisdom。And pull efforts 啊，把大家的力量和智慧都放在一起啊。这个 pull 啊，很好用啊，很好用。再到后边呢啊，这个表达 answer and advertisement 有一个广告呢，刊登在那里，他们去回答这个广告，什么意思啊？就属于接了这个，把这个广告，这个就等于说别人做这个出租广告，你呢去这个回应了，哎，对对对，啊，应承下来了，就属于把它租了下来。所以你看翻译翻得很好啊，拿出各自的积蓄把它租了下来。这个广告是关于什么呢？关于出租这个食品摊的啊 ，lease the tiny food store。所以这个它的英文翻得很好啊 ，answer an advertisement to lease something， 就是关于出租的广告，你应下来了，等于说你也把它租下来了。这个表达很好啊，有点绕。 它这一段当中也有前面也有一个合租，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家看到这个第二行的地方有一个合租一公寓，合租一卧室，他们说 split a single bedroom。这个地方是合租的一个说法，觉得大家应该记一下，因为这是年轻人们日常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对吧？合租啊什么的，叫大家一起劈开一个啊，劈开一个卧室，你用一半，我用一半，